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37集。神棍低头看掌心，没有山胆了，只有一根银白线头还执拗地粘在那儿。这是山胆放尽了，那么下头也应该开始了吧。神棍喉头发干，大气也不敢喘，只是死死盯着掌心还粘附着的那一点。说不清过了多久，那线颤颤一动，倒流开始了，放出的山胆又要回来了。他喉结滚了滚，喃喃说了句： 这是结束了吗？ 不需要回答了，有巨大的震荡波从下方轰然而上。其实说巨大、震荡、轰然都只是人的感觉，现实中连风都没起，地上落着的沙粒都没有滚动一下。可是感觉不同，颅脑一阵阵森凉，又胀又痛，仿佛有风穿脑。很快，神棍眼前出现无数的幻象，他看到上古战场两军对阵，汹汹山兽过路，看到湘西玄胆峰林巨大的天坑口，数不清的藤蔓如有生命般顺着牵拉开的长绳不断生长，看到广西的镇龙山有人立于崖口抛洒龙骨灰烬，风起龙丛，洋洋洒洒的灰烬居然乘风而起，在半空中脱开龙形，周身云卷云舒，蔚为壮观。神棍一下子明白过来，水晶被制，神魂失锁，无数的精神体一起释放，使得附近人的意识也受到了冲击和干扰。他现在看到的就是他们曾经经历和看到过的。这波扰动极强，连在石台上方十多米高处的一干人等也都感受到了。孟千姿也看到了无数怪异场景，如循环切换的胶片，巨鳄吞食了水晶，沉入地下洞穴的湖水之中，无关紧要的工匠被削手，头颅咕噜噜地滚落在地上。神棍抱着箱子，不对，那不是神棍，那是彭一。他全身都在流血，这是血书人符典型的一石二刀。他抱着箱子，但拖他的衣角盖住了箱子的绝大部分。孟千姿看到了他的手势，这是金陵九用失传的一招起天梯。神棍猛地晃了晃脑袋，掌心处山胆已经回来了。不止山胆，白色的胆身上凹陷着漆黑莹亮的一块，被牢牢裹缠，动弹不得。这应该就是水晶。据水鬼说，漂移地窟里有个水晶形成的漏斗池，量大的足以能够让钉盘岭密闭其中，但箱子也就这么大，怎么可能装得下那么多水晶呢？看来同样是熙攘的力量使得水晶由一生多。不过没关系，这水晶盒也被制住了，实实在在的制。山胆制水晶原来是这么一个前制法。神棍的喉咙里溢出激动到有些颤抖的声音： 齐了，可以烧了。 未免夜长梦多，他迅速开箱，将山胆水晶一并关入，又拢齐龙骨，将箱子置于龙骨堆上，这才伸手抓了一根凤凰翎，也忘了自己前次的失败，用力去庆打火机。可能是太激动了，上一次至少让他沁出了火苗，这次手有点抖，连沁了两次火苗都没冒起来。 你到底还能不能行了？ 说着一把攥过打火机，只轻轻一摁，火苗就窜上了铃身，那根凤凰翎几乎是瞬间就点燃了龙骨，而那些悬浮于半空中的翎羽似乎有灵性，纷纷沉坠而下， 如绚烂微雨般投入眼中，流光转摇，煞是好看。江炼朝神棍笑了笑，年轻的脸上满是戏谑似的得瑟。 手得稳住，你是没吃饱饭吗？ 那种异样的不祥感又来了，神棍半张着嘴看龙骨焚香，看江炼的笑，看江炼身后的山壁上渐渐出现入口，那个入口像树上的细长眼眸，张开又张开，看不清里头是什么，漆黑一片，一片漆黑。神棍的脑子里忽然冒出两句话来：凤凰右眼里会飞出活的凤凰，凤凰浴火，龙骨焚香。 当初凤凰眼里并没有凤凰飞出来，但是小恋恋和孟小姐两个人都是身上披覆了凤凰鳞出水的。设想大胆一些，如果凤凰鳞主动选中和贴附的都是凤凰呢？藏匿凤凰鳞的那个水下洞穴都是被定水渊堵住的，宗行说活人别贸然进定水渊，进去了多半困死在里头，除非是有大力拉拽。孟小姐是被大力拉进去的，这大力来自凤凰鳞，凤凰鳞被禁锢在那儿，渴望有人带她出去，也就是所谓飞出活的凤凰。后来小恋恋也被拉进去，是因为那时孟千姿失血过多，快不行了，凤凰鳞需要寻找新的人选。再回想一下我们所知道的，天梯打开每次都是带走了人，不管是生入还是死进。彭一很可能是生入天梯，段小姐死在了天梯附近。抽见那口箱子的时候，我为什么会感觉沉重压抑，透不过气来？彭一的口讯也许就隐瞒了这个。天梯开启会伴随牺牲。我点不着凤翎不是因为手不稳，而是因为凤凰翎不是我带出来的，我不是凤凰翎选中的凤凰。凤凰浴火，以祭凤翎焚龙骨的方式开启天梯，需要凤凰献祭。 小恋恋，快跑！ 啊！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，彻底把江恋给吼愣住了。但他没有再细问，神棍那死一般的面色足以说明一切。江恋僵住了两秒，突然生出了一种时间所剩无几的紧迫，想也不想拔腿就跑。他三两步窜上山长，直奔孟千姿。孟千姿一直在往下探看，冷不丁听到神棍让江恋快跑，也是一头雾水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江恋疯跑，他突然手脚发冷，下意识就探身出去，腰间骤然一紧，他几乎忘了身上还有缚绳。他伸手去解缚绳，但是手指抖得太厉害，只能抽刀断绳。江恋还在往上窜爬，龙骨焚尽，灰烬和残火如同被吸附，打着旋儿飞涌进入口。那股吸附的力量更大了，劲风炫起地上的冰尘碎屑，渐渐的在江恋身后卷成漩涡，很快江恋就爬不上来了。那股劲风吸扯的力量太强，他的衣服都兜了风，头发也开始向后扯拉头皮。孟千姿正待奔冲下去，孟劲松一把拽住他的胳膊： 千姿，你不能下去，你会死在那儿的。 这个时候谁还管什么狗屁预言，孟千姿吼了句： 死就死。 他散开孟劲松，连滚带爬地往下跌奔。孟劲松没有办法，但也看出江恋确实危急，急忙从边上的珊瑚手中抢过一捆绳，向着孟千姿扔了下去。 千姿，想办法把他跟石头绑在一起。 孟千姿头也不回，扬手接住，跌跌撞撞奔向江恋。 隔着一段距离已经可以看出江炼扒住的那块石头太小不可用，那附近也没有什么其他突出的可以借力的石块。他脑子里突突的想起刚刚经过的那一块，赶紧反身去绑结，确定绑死之后，这才急攥起绳头奔向江炼。来不及了，才刚到近前，江炼已经扒不住了，身子瞬间腾空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孟千姿用尽浑身的力气向前猛扑，同时手臂急转和绳身绕在了一处。万幸这一扑扑住了江炼，孟千姿几乎是条件反射般搂住了他，但那股吸附力极强，刚一搂住，两人已经同时被强劲的漩涡力吸向入口，不过半途又被生生定住，是绑绳起了作用，绳身放尽，绷直如弦，把他们给拉住了。高处，孟劲松带人冲破而下，都欲去抢拉那绳子。石台上，神棍面无人色，突然起了念头： 让我去就好了，我替代小恋恋好了。 念头一起，他再无犹豫，冲向那入口处，哪知冲到近前，居然进不去。整个人如陷棉花，如挤气囊，怎么都进不去。 开门呐！换我还不行吗？开门呐！ 半空中，孟千姿的长发在风中乱舞。江炼低下头，看到圈圈绳索已经深陷入孟千姿的胳膊，眼眶一烫。 千姿！松手吧！ 孟千姿只是不住摇头，正待开口说什么，身后突然一松，绳子断了。这时候，一干山户刚刚冲到近前，最前头的孟劲松一声大喝，一把扑住了绳子，后头的人一个扑一个，争相上手，又把两人堪堪拽停了一两秒。但很快又被齐齐带着向着入口处寸寸挪移。江炼心下雪亮，知道再这样下去都只是成为陪葬而已。他紧紧回搂了孟千姿，低头狠狠在他唇上碾了一下。 千姿，我永远都爱你。 同时双手重重钳住孟千姿的胳膊，用力往外一推。 江炼！ 孟千姿失声尖叫，抬眼时，江炼如断线的风筝，自他眸底迅速后撤，那漆黑的入口也开始还原为山壁的本貌。这一摔，摔得他眼前金星乱冒，但他也顾不得这么许多了，迅速爬起来，嘶哑着嗓音扑到山壁前。 江炼，江炼！ 迟了，入口没了，江炼也没了。那一处只剩下了森梁的粗糙石壁，也不止，山壁上微微凸起一个人像，那是江炼。也许是入口恢复的速度太快了，顺着江炼回望他的脸，刻下了江炼最后一刻面上的表情，一如初见。江炼走的那一刻，仍是向着孟千姿微笑的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